暖，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，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，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，雾霾天气有所发展，请尽量减少外出，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2-3级间4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芒哥喇出发之时，蒙古与宋朝的议和已经开始了。鄂州城下一白色大帐内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周围有赵壁等人。忽必烈朗声道： 待南宋使臣贾似道。 贾似道走近前来，跪倒在地。南宋使臣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拜见大王。忽必烈挖苦道：20几年前的魏军巡长成了百官之首丞相了。嗯？贾似道说：大王还记得我，当年若是按我的主意，大王恐怕……忽必烈轻蔑地笑道：哼，这些都是天意，无论天意还是人力，此番你来是求降的吧？ 贾似道赶紧说：不是求降，是求和。 大王应该清楚，我大宋几百年盛朝，除了鄂州尚有百万大军、千员良将、大片领土、江河山川，灭我大宋谈何容易呀？忽必烈说：我答应你的条件。忽必烈答应贾似道的求和，不过是缓兵之计。蒙哥归天之后，汗位再次空缺，如果不能及时稳定住南宋，抽身回到哈拉和林的汗宫，汗位之争恐怕又将造成混乱的局面。忽必烈早就料到这一点，所以当南宋提出议和，马上予以接受。南宋不过是强弩之末，将来等韩魏之争稳定下来以后，届时挥师南下才是灭亡南宋、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。是故，当兀良合台也来到鄂州，奉劝忽必烈早日登上大位，以安百官和万民之心时，忽必烈再次轻描淡写道：不急，安葬了大汗以后再议吧。 蒙哥大汗去世，忽必烈的心中是异常的悲痛，不得不终止前线的战事指挥，回到北地为大汗举哀送行。当日在鄂州忽必烈大帐中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当着巴特尔、兀良合台、史天泽、刘秉忠、姚书、赵弼、董文炳等人的面宣布道：与贾似道定了城下之盟，兀良合台大军从潭州回到这里，我要回北地为大汗举哀发丧，命巴特尔为征宋大都督，史天泽为副都督，驻扎在江北屯田，监视南宋，以备后用。三日后启程，先到燕京。兀良合台留在燕京任达鲁花赤，接至燕山二路兵马。众人是领命而去。忽必烈坐在四轮马车上，缓缓地行进在长江北岸，周围有几十名侍卫骑马相随。这时董文炳从前边领着芒格拉策马而来，在不远处下马。芒格拉到车前跪下道：给父王请安。说着从怀中掏出信呈给忽必烈说：父王，这是母亲给您的信，大伯汗归天了。忽必烈在车上接过信，展读道：父君，大汗归天，阿兰达尔等人瞒着我们，他到了韩城，又到滦州扩兵，大鱼小鱼头断了，只有夫君和小弟阿里不哥，还有谁呢？请夫君警惕。忽必烈下车，芒格拉走到近前，忽必烈问他：你们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吗？芒格拉说：我们捉住了一个百夫长，是阿兰达尔的属下，他们封锁消息，这个百夫长知道的也不多，但是他说阿兰达尔早已到了韩城，书王早就知道了这件事。忽必烈又问：也不知道你奶奶怎么样了？芒格拉答道：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忽必烈回到开平府中，召集何丹、刘秉忠、姚书、连西县、赵弼等大员说：我要带家眷前去韩城拜见母亲，并主持大汗的葬礼。刘秉忠慌忙站起来阻止道：大王，韩城万万不能去啊，在这神气空悬的紧要关头，唯恐有变，一旦有不测，天下将会大乱呐。姚叔也着急地说：是啊，大王，现在沿途所见证明，阿里不哥大王已经以大汗身份号令天下了，至行省派官员、派将军扩兵，意在必夺大汗位。此时大王如果回韩城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何丹建议道：王兄，立刻召开大会议，登大汗位，然后回韩城发丧大汗，也和大律令，并不为礼。连西县说：各位所言极是，大王不必再犹豫，而且韩城是万万不能去啊。赵弼更是直通通地说：大王，我等的苦心求您体察呀，您不登大位，我们这些人这……忽必烈反问道：会怎么样？嗯？赵弼说：恕臣直言，做鸟兽散。众人闻听都吃惊地瞅着赵弼。忽必烈笑道：赵弼呀，你真是敢想敢说，但是无意已决，回韩城。 如果我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敢去见，我还有什么颜面统御偌大的韩国？到了那时，恐怕连你们都会看不起我。你们如果担心我回韩城有危险，那么我把真金留在开平。我如果遭不测，你们可以拥戴真金，那时我也心安理得了。 何丹闻听连忙说道，那我带三万兵马送王兄回韩城。 忽必烈说，不必，那样反倒不好。你们都在此等候，我会安然无恙回来见各位的。 众人是面面相觑，摇头不再言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韩城阿里布哥府里，阿里布哥正与阿兰达尔密谋着。阿兰达尔着急地说， 大王，忽必烈大王马上就到韩城了。 阿里布哥问道， 那王兄带了多少人马？ 阿兰达尔答道， 那倒不多，带了他几百侍卫军。 大王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呀。阿里布哥说， 王兄此番来是拜见母亲和参加葬礼的呀。 阿兰达尔说， 大王，自古做大事的不拘小节，如果您还念骨肉之情，优柔寡断，坐失良机，将来后悔莫及呀。请大王从韩国的安定大局着想。 这时浑都海刘太平也走了进来，一起给阿里布哥跪下。 阿兰达尔趁机又说，求大王早做决断，不可失此良机，否则将来一旦有变，我等像羊一样会被他们掏了心的。 阿里布哥转过身去叹了口气说， 哎呀，你们先退下吧。 听说忽必烈要来的消息之后，阿里布哥慌忙去拜见自己的母亲。阿里布哥来到哈拉和林汗宫，见索尔霍和塔尼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四名侍女。索尔霍和塔尼苍老了许多。阿里布哥走进来叫了一声母亲，索尔霍和塔尼说， 你的两位哥哥呢？他们还不回来吗？ 阿里布哥答， 母亲，忽必烈哥哥马上就到了。 索尔霍和塔尼闻听有些惊讶地说， 啊，忽必烈要回来了？ 是啊，母亲，他是回来要夺汗位的。 索尔呼和塔尼吃惊地瞅着阿里布哥，半晌才说， 阿里布哥，蒙哥没了，忽必烈成了最大的，难道他不可以当汗吗？ 阿里布哥激动地说，母亲，忽必烈在中原多年，周围都是汉儒人士，他早已忘了祖宗和祖宗之法，他当大汗会把韩国带向灭亡，我们会淹没在中原江河之中啊。 索尔胡和塔尼不悦地说， 你们给我说了多次这样的话了，我就不相信忽必烈那么糊涂，等他来了，我要亲自问他。 阿里布哥求道，母亲，您要说服他推举我当大汗。 索尔胡和塔尼瞪着阿里布哥说， 加上序列物， 你们三个都是从我这热腹里爬出来的，难道你们三个都要争吗？长生天哪，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什么都不顾了，什么亲情骨肉都不管了？这韩魏真成了魔鬼，把你们原本纯洁的魂灵都吸过去，都染黑了。阿里布哥又说，母亲，我是为韩国的长久利益着想，请母亲支持我，而且我是守在祖宗之地守造的，我都侍奉您这些年了。索尔呼和塔尼用拐杖杵着阿里布哥说，阿里布哥，你听着，你不要说你是守造的，自你爷祖大汗以来四任大汗，哪个是守造的？守造的只是封邑领土，人马多而已，这成不了必定当大汗的理由。你们尼伦部历来召开大会议，选举最勇敢的贤者当大汗，忽必烈安抚吐蕃，灭大理，经略漠南，现在又打大宋，你比不了他。作为母亲，我不愿看到你们兄弟相争相残，我劝你像忽必烈当年全力支持的哥哥蒙哥一样全力支持忽必烈，这才是你的本分，你不能有非分之想。阿里布哥默然不语。索尔呼和塔尼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道，去把你哥哥忽必烈接回韩城。忽必烈一行人马缓缓地抵达了哈拉和林韩城，忽必烈与察必坐在马车上，芒格喇、纳木罕、董文炳骑马相随。董文炳说，大王，我和二王子先到韩城探听虚实，您在此扎营等候如何？这样安全一些。芒格喇也要去，忽必烈挥挥手说，快快前行。车马继续往前走。阿里布哥辞别母亲，回到自己的宫中，面色阴沉。阿兰达尔、班都、阿素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等人进来，齐齐跪倒。阿兰达尔说，大王，您念骨肉之情不便动手，我利用便利行事，一切责任在我，那时您可以杀我全家，一堵天下人之口，以安天下。我死不足惜，只怕韩魏落到他人之手。班都、阿素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也跪在那哀求。阿里布哥转过身去，平静地说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对着墙壁想了一两个时辰，叹了几口气，阿里布哥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从自己的宫里出来，阿里布哥在一群宗室贵戚的陪伴下站在这里迎候忽必烈。忽必烈的车仗人马徐徐走过来，由远而近，看见了等候的人群，忽必烈命令停车，他和察必下车，众人也都下马。忽必烈向这边走过来，阿里布哥快步迎了过来。阿里布哥双膝跪地，忽必烈张开双臂抱住弟弟， 二人是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兄弟二人一同去拜见自己的母亲。来到寒宫，只见索尔忽和塔尼端坐在椅子上，忽必烈、阿里不哥慌忙跪在前边。索尔忽和塔尼语音悲切地说：“蒙哥没了，序列物远在伊尔汗国还没回来，现在只有你们俩在我身边，你们俩给我听着，我老了，活不了几天了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为韩魏互相动兵马。按照老规矩，召开大会议，推举大汗。忽必烈，我问你，你到漠南汉地，没有忘了祖宗吧？”忽必烈闻听，连忙答道：“母亲，我哪儿敢忘啊，我只是按野祖大汗的训诫，随其俗，柔其人而已，祖宗之训不敢忘啊。”索尔霍和塔尼又问：“忽必烈，你不会让大蒙古韩国淹没在漠南的五谷之地和江河之中吧？”忽必烈答道：“母亲，我发誓，我不会的，绝不会的。”索尔霍和塔尼又说：“阿里布哥，你都听见了吧？”阿里布哥答道：“母亲，我听见了。”开平、姚叔府里，连西县刘秉忠、姚叔三个人也在为大汗的继承问题操着心。刘秉忠表情忧虑地说：“我实在是担心大王念骨肉亲情，会被囚在韩城回不来呀。那样的话，我们这些年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啊。”连西县说：“我有一计，让大王尽快回来，让何丹大王以接回大王名义带兵马到韩城，造成阿里不哥大王的猜疑，兄弟二人立刻反目，忽必烈大王必然速速归来。”连西县来到何丹宫里，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何丹说：“好，我就是甘冒死罪，也领兵去接王兄回开平，明日我就出发。”刘秉忠说：“不可不可，我怕阿里不哥大王会加害大王啊。”连西县自信地说：“哎，他不敢也不会。”姚叔说道：“这是一个好计，叫离间计，不妨一试啊。”何丹统领大军火速向哈拉和林逼近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宫中。只见阿兰达尔慌慌张张跑进来说：“大王，大事不好，探马来报，何丹大王带几万兵马来了。”阿里布哥腾地站起来问道：“他带这么多兵马来干什么？”阿兰达尔说：“大王，豺狼野心昭然若揭，他是要用武力占领韩城当大汗呢。”阿里布哥恨恨地说：“好，你不念手足亲情，我也顾不得了。你派兵去把忽必烈的府团团围住，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进出。”阿兰达尔很快就派兵围住了忽必烈的王府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